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？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？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。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。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，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。萨缪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， 在 KDA 的护送下，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。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、生命、自然、人类、爱情等主题的思考。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。 KDA 星云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KDA 从模拟中平静地醒来，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，并不起身。 还顺利吗？ 埃里克关切地问。他敏锐地感到 KDA 的身上似乎散发出一种与之前不同的气息，仿佛是突然成长却还未尘埃落定的矛盾状态。安静中有不安，平和中有波澜，沉稳中隐藏着动荡，淡然又似有惆怅，有点和 KDA 19岁的相貌不相称的成熟。 对，都弄清楚了。 KDA 回答道。 遇到麻烦了吗？ 有一些，不大，但是都解决了。 KDA， 你与以前有点不同。 不同？ 你比以前变得宁静许多，虽然好像不止如此。 放心吧，我还是我。 KDA 淡淡地笑着，从凹槽中坐起，拔掉插头，翻身跃下床台，顺手抽起台上的刀，导入热气流，平平的一削，把台上刻着经纬坐标的那块铁皮削下，然后对着天花板说道： 沙利文，我要走了。 好身手，不多留一会儿吗？ 我还会回来的。 什么时候？ 至多一年或者更早。 还蛮自信的，这就走吗？ 不，我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。对了，刚才最后一次模拟你去哪儿了？我没有看到你啊。 你肯定猜不到，老鼠，老鼠，哈哈哈，真过瘾，抓不到啊，抓不到，自己被自己抓，嘎嘎。 哼，好吧。 KD 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。 艾里克，我要回一趟西伯利亚。 嗯？ 啊，我想你不会同意，但我仍然希望你能留在雾谷等我回来。我向你保证，这次我绝对不会食言，我答应你，我发誓。 艾里克轻轻抓着 KDA 衣角的手突然松开了，后退几步，不住地摇头，右手捂住胸口，痛苦再次浮上面庞。他眼圈一红，双腿微曲，缓缓地坐在椅子上，转过头再也不看 KDA 的脸，双手死死地捂住耳朵。 KDA 只得先放弃说服艾里克，转身去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。 沙利文，加工中心还能用吗？ 自己去看。 KDA 脱下工装外套，轻轻地披在艾利克的身上，大步流星地朝入口旁的加工中心台走去。面板已经激活，各种原料的储备量从塑料、橡胶、钢铁到特种合金、陶瓷，存货都不是很多了。 足够了，有些配件可以用别的材料代替。